Podsafe 音乐特区第188集。各位你哋好，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，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。今个礼拜五个组合 ：Free Trance Ensemble、Daiki and Little Wings、Yuya Hashimoto、Nozomi Miyatake、K.C. Saito 一齐存在 Podsafe 音乐特区。个歌名我自己怎译咧？抌落 Google Translate 度译咧，就译咗 How painful 出嚟，咁即系好痛啦。咁其实点解会拣呢只歌咧？其实应该咁讲啦，今晚拣嘅歌其实大部分都系日啊，唔系唔好话大部分，根本全部都系日本组合所作或者唱嘅歌嚟嘅。咁点解会咁做咧？咁当然好明显就系因为 日本地震啦，咁其實我可以做嘅嘢，除咗捐錢之外，其實亦都好少。咁我會諗就係話想做一集節目係淨係 feature 日本歌，咁作為即係某個程度上支持一下啦，咁嗰只啦，咁所以就揀咗呢一系列嘅歌啦，咁一陣大家會聽到啦。咁頭先係一首幾輕快嘅 pop 啦，咁但個 title 好唔同啦，個 feeling 咁即係個 contrast 幾得意嘅。當然而家個感覺仍然唔係太好啦，即係大家都知，即係有輻射，有地震後，又冇得去玩，又剩，即係邊好多嘢圍繞住日本都係唔開心啦。而家咁希望事情快啲過去啦，希望大家即係喺日本嘅居民可以盡即係。快啲去回復翻以前嗰個狀態啦，可以盡快重建啦，嗰啲嘢啦。咁我做到嘅，我咪只可以喺度播日本歌咯，嚇咁啦。咁點解早幾個禮拜一路都唔見人咧？咁其實最主要原因一方面係地震之後，我做嗰行其實同日本好有關係，咁變咗有好多嘢要執手尾，有好多嘢。突发事件出现咗，咁亦都有好多预想以外嘅老问题会突然之间爆出嚟，咁然后跟住要你执，咁系好辛苦呢几个礼拜，所以我亦都唔得闲做啦。咁亦都加上 Punch Party 5嘅筹备举行，基本上就喺地震前后开始，咁所以整体嚟讲做咗好多嘢，咁亦都喺嗰方面。太忙了，根本都花不到时间出来做节目，所以就搁置了几个礼拜了，不好意思，但有时啲嘢真的顶住晒，冇办法，我都尽量。所以今个礼拜回来，都希望大家听到我又回来了，又冇唔记得我了，也都仲在听这个节目，就希望大家都仍然冇，即系继续支持啦。其实头先嗰首歌就一方面系轻快，但个 title 就好痛啦。咁跟住嗰首咧，其实都系类似嘅。跟住嗰首系我几中意嘅，以前嘅一对组合啦，而家拆咗火嘅 ，Dicky and Little Wings 嘅一首歌曲《A Bird Is Crying》。咁又一首类似嘅，轻快，但个故事好伤感嘅一首歌嚟嘅。听得明听唔明都好咧，其实大家可以试下去感受下嗰个气氛咯。 ける怠ける落ちだめも床にばらまいてるもひねり出すたびに 翻之後咧，就發覺個名咧，又係另外一種特別嘅感覺啦。佢即係佢冇漢字名，咁但係咧首歌其實如果抌將個歌名抌落去 Google Translate 咧，就會見到譯咗出嚟咧係 blown away， 咁即係避任何嘢 blown away 啦 ，whatever 啦。咁即係我坦白講，我都聽唔曬成首歌啲歌詞，因為 我啲人文都有限公司咧，所以变咗都有限啦，真系。咁但系都系一首好伤感嘅歌嚟嘅。咁希望大家听咗之后唔好太伤感啦。不过都 provider 当然你要听得明先啦。但系首歌本身个吉他感好强，呢啲我最中意嘅嘢，咁当然我梗系一定播啦。咁呢首歌系收录喺阿乔本先生嘅2009年三月发售嘅一只single， 呢个 Alucidin。试点在哪里 ？something 啊，嗰只咁样啦，我唔系好识译啦。咁嘅一只大single 上面嘅，咁好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跟住想播咧，其实有另外一首歌就系 Nozomi Miyatake 嘅Maluki Bune。咁个名咧，我译咗之后咧，发觉就可以译做一个用汉字出翻咧，可以叫软木舟。软木舟咧，我估应该系独木舟嗰类咁嘅东西啦，或者 canoe 啦。咁唔知係咪真，但係我譯呀咁譯啦。咁同埋呢，其实头先碌去佢个 MySpace 个 site 度望咗一阵呢，发觉原来佢个 site 其实係一个叫 Music Islands 嘅网站。咁原来喺日本嗰边一啲类似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嘅东西嚟嘅。咁但佢其实就有个网台帮嗰啲 independent artist 去播歌啦。咁收钱㗎，即係收个歌手嘅钱，但係又唔係好贵咁，几千 yen， 即係讲緊几百蚊咁，又可以等隻歌上去播呀嗰啲嘢。咁其实都应该几得意嘅一个东西嚟嘅。咁个 website 系呢个 music-islands.com， 咁大家可以试下去听下佢哋啲网台嘅，咁即係叫扩阔下自己嘅视野囉， I guess， 或者你听多啲嘢啦。咁希望大家鍾意呢首歌，几舒服，听得好舒服嘅。Thank you. 啱听紧嘅系 Casey Saito 嘅 Sacrano Piano， 咁樱花下的嘅钢琴啦，你可以咁谂啊。咁啊，作为而家啱啱喺日本樱花开，咁不过大家有冇有人去睇啦？咁我屋企有屋企人都话去睇啦。咁但系大家够唔够胆去系另外一件事啦。去大陆睇下冇人嗰只，咁你自己谂过啦。咁 anyway， 咁啊 wind up 咗今日嘅节目啦。咁今日歌少啲，但我谂大家听得应该都 OK 舒服嘅，除咗你听唔听得明嘅另外一件事之外啊。OK， 咁我希望打后唔会断太多期啦，所以尽量啦。Anyway， 今日嘅节目所有音乐都系由呢个 Music Ali 提供嘅，佢哋嘅 website 系 music.mevio.com 啦。PSMSL.com， 我的 email address 是 PSMSL@gmail.com， Twitter 是 Twitter.com 斜动 PSMSL， 微博是 T.C.com.CN 斜动 PSMSL， Facebook 就是 Facebook.com 斜动 PSMSL 啦。咁啊，下星期希望再见咯，拜拜。